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， 是一， 是二， 是二， 是四， 是四，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是12月13日，我国第八个法定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，一个铭刻于国人心底的日子。那今天永恒的魅力，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岁月留下的这些难忘的乐音。现在我们的幸存者仅剩61位，就是在世的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，见证者一位位离去，但历史不会忘记，我们不会忘记。刚才听到的是《长城谣》，现在是钢琴版的《余光曲》。 边听到的《渔光曲》，很多人很熟悉这首曲子，但是它来自于哪里你知道吗？它是在1934年的电影《渔光曲》。在1935年的2月，这部电影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还获得了荣誉奖。永恒的魅力，今天是我们的串烧时间。那今天的串烧，所有都是我们熟悉的旋律，而这些熟悉的旋律，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来祭奠在南京大屠杀当中遇难的30万同胞。那此刻我们听到的也是著名的《红色娘子军》的选段，里面呢有《长青指路》，还有《女战士操练》，《快乐的女战士》，还有一个过场的音乐。那这也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串烧的音乐。 耳边这一段串烧是来自于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当中，而且呢，这一段是非常著名的《快乐的女战士》。《红色娘子军》是中国芭蕾史上一座傲人的里程碑，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的形象，也是将西方的芭蕾的技巧和中国的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结合，创造出了民族芭蕾的世纪经典。生命是永恒的，生活是永恒的，求索是永恒的，魅力也是永恒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，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，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，就在永恒的魅力。王卓主持。永恒的魅力，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的这些经典的旋律，其实呢都是有中国的旋律，也有那一些是世界流传很广的旋律，比如说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《神圣的战争》当中的合唱曲。

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，欢迎回来，我是王卓。12月13号，我们迎来了第八个国家公祭日，历史的时间轴已经来到了2021年，距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已经过去有84年。令人心痛的是，到现在为止，南京大屠杀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剩61位，逝者已远，但历史不会磨灭。在这一天，14亿人共同祭奠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昭昭历史永存世间，提醒着和平岁月的来之不易。那下半时段我们听到的串烧和黄河有关，最先听到的就是耳边由钢琴家朗朗和中国爱乐团合作，于龙指挥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几个片段，其中有黄河船夫曲，有黄河颂，有黄河愤和保卫黄河，就在我们的耳边。 Thank you.

音乐感动心。